欢迎来到我叉 channel， 我有末日， 我是杰德。 今天是2025年3月3号，今次又来我们的 CPU Display AI 三件套啦。 这就是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话题。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好啦，又是你的，你最喜欢讲的 Display 卡啦。 其实刚刚讲到模拟飞行的时候，其实有少少想直接接下来的啦，就是你想要玩模拟飞行嘛，你得你拿个地上最强打机 CPU 咯。因为微软模拟飞行对 CPU 的要求极度严苛，它要求运算量非常之高，哪怕现在最强的 980X3D 目前的地上最强的打机 CPU 都好了，都是没办法完全架牢它的。 嗯， 在 1080p 的状况之下， 980X3D 依然是未可以去到 60fps 的，你想想多么恐怖。 嗯， 是受限于 CPU 啊，不关 display 事啊，是 CPU 限制来的。我不知道 9900X3D 即是再劲点的版本未出的，可不可以看一信，但总之现在不得了。然后之前也都讲过另一样东西，就是 9900X3D 传出了几单烧窿 U 的状况。现在之前那时候讲就是说不知道原因嘛，现在就暂时初步找到可能的原因，又是你班板厂的问题，不关苏马事。原因就之前讲 Intel 最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最初 Intel 嘅 U13、14代出事的时候，Intel 系有指责过啲板厂乱咁超 U。咁呢次可能真系这么回事，我唔非常肯定啊。话唔定系 AMD 又嚟缩光门，虽然我个认为可能性唔高。就系讲紧而家点解初步话可能系板厂问题咧，就系拆开出嚟之后，部分厂 CPU 调校过于激进，最恐怖嘅系有厂上到系两 V 嘅电压。我唔知道大家对 CPU 嘅运作电压有冇理解，一般嚟讲 desktop 嘅 CPU 系讲紧 1.3 左右，就算话你要超频要电上去咧，都系 1.5V 左右嘅啫。有部分板速是预设状况，记住是预设，不是你手动超的，预设自己拱到上去 1.8 甚至 1.9 2V 的电压。你这么高电压不电死它真的什么都可以了。即不是讲 Intel 那些高了少少的问题， Intel 是讲调校策略问题，它将瞬时最高频的电压，我记得是 1.8V 左右，变成长期的电压。咁长期落嚟咪好快电到佢缩光囉。呢度嘅情况就唔係，係讲緊个厂预设就可以瞬时上到去 2V。 嗯， 2V 电压係好撚恐怖嘅事。如果你粒电压你粒 U 係比较低少少压嘅 U 嘅话呢，随时係你嘅两倍嚟㗎。即係呀，正常嘅 CPU 係讲緊大概会喺 1W 到 1.3W 之间浮动啦，通常係呢个数啦，可能有时会高啲。佢瞬时可能去到1.4左右，你上到2W，你唔电窿咗佢啦，真系乜嘢都得噶啦。所以呢次怀疑系咁样直接电死嘅，即系之前嗰个有几为数不多嘅例子系佢烧着咗啊嘛，直情系烧窿咗啊，个接触位嗰度又窿咗，可能系电压过强嘅问题。咁当然啦，呢啲嘢肯定系 X 系列，一般嚟讲系 X 系列呢方面会比较激进，毕竟你买得 X 版本嘅，即系最高阶嘅版啊。都是想超多啲噶啦，咁佢哋会厂会用一个比较激进嘅供电策略去令到佢有一个更好嘅表现，咁佢先可以说服你2-3千蚊买块板噶嘛。我千几蚊又系买一块板，你2-3千蚊又系一块板，中间有咩唔同啊？其中一部分就系佢性能表现会有唔同，点解？因为佢会有更加强嘅供电，可以令佢有更加激进嘅电压行得喐，更加高嘅频率，你从而得到更加好嘅表现。一般系咁样讲嘅，不过有啲嘢各有不及。你一 U 本身会唔会俾个电脑缩光系一回事，直接俾人电窿咗系烧焦了就系另一回事。毕竟唔会粒 U 佢入边可能有些微嘅唔同，佢嘅电阻又会有啲唔同，甚至你装的时候压落去嗰下个压力接触得好唔好都系唔同。如果你个接触本身就唔系非常密合嘅状况之下，再提供弹电流落去嘅话咧，喺中间个接触瓶颈嗰度入边咧。有机会就咁烧焦了，呢、这个就关电脑嘅问题事。我谂大家可能都见过啲烧电器其实咁样走，有部分咧咁样走出嚟嘅。总之就而家官方嘅建议就系更新包时，用翻一个冇咁激进电压调校策略，应该就冇问题了。虽然 Intel 缩光门的时候，官方都系咁样讲嘅，且睇且说啦。我 希望唔会几个月之后我哋要讲一个 AMD 缩光门嘅事件出嚟啦。希望唔系啦，历史真系惊人地相似啊！到呢刻为止都有啲相似，我算 历史不断重现，人类总系不断犯同样嘅错。 好啦，咁啊讲到 Soma 继续都系 AMD 啦。咁我知大家唔 fucking care 9070，即系大家都仲系讲紧50系真香啊嘛。咁9070出咗啦，一开始系大家系对佢不期不待嘅，主要系讲紧价钱问题，即系好老实嘅。就算我批到5080点样都好啦，如果佢卖1000蚊嘅话咧，我系冇任何挑剔噶，即系同我知 iPhone 16 E 一样情况。 1000蚊， 如果佢卖1000蚊，但梗系唔系啦。 黐线，发神经嘅，即系我做错，即系1000蚊未够啦，1000蚊港纸得。 因为有啲嘢系讲紧唔使钱你都唔会想用嘅。不过翻翻嚟啦，唔好讲呢，即系可能出现一开始，因为预计咧系卖到700几-800蚊美金嘅价钱嘅，咁但系公布出嚟。599， 嗯，我哋599， 啊，599美金，远超大家嘅期待，向下嗰边啦吓，远低于大家期望。 O K 喎，如 果5900蚊美金换算翻港币嘅话，预计喺香港卖，你预5000零啦，上下左右啦，5000零左右，如果最平嘅版本。咁喺现在中高阶卡全部俾人炒烂到黐筋嘅状况之下，如果佢可以出到呢个价钱，系真系买得到，当然一齐炒就一齐落镬就冇得讲噶啦。但系如果佢系买得到嘅话，咁可能系一个打机嘅代替嚟嘅。咁哪怕你 OK， 我有各种各样需要，我系唔会用 AMD 嘅 U 嘅，咁就好似我咁都系一样啦。咁我要搞 AI 嘅，基本上 NVIDIA 噶啦，但系。如果 AMD 嘅 display 系有足够竞争力嘅话咧，佢相对应嘅市场必定会冧。咁你就唔需要去挨啲咁贵嘅 N 卡，即系哪怕你一定只能买 N 卡都好啦，有张有竞争力嘅 A 卡喺度咧，你都可以受惠嘅。你唔一定要选择 AMD 嘅卡，即系而家点解5080、5070、5070 Ti 会炒得咁恐怖？一部分就因为佢冇对手。5090就更加冇得讲嘅，佢本身就系冇可能有对手嘅存在，而打机正常你都唔需要用到佢嘅，相信啦。因为 Monhun 都系4090都姑且叫做话约嘅，即系不过而家4090你都买唔到啦。可以考虑下，亦都可以期待佢出嚟会对 Nvidia 造成啲价格上嘅压力，最少对啲黄牛造成价格上压力。因为我重申一次，5080级以下系冇炒嘅理由嘅。5090点解会炒？系因为佢对 AI 运算，尤其是某啲地方嘅地方系好需要啲咁嘅嘢。佢直情系攞嚟到做一个 A100 嘅下位替代，因为佢有32GB VRAM，而且个 tension 性能更加强，所以5090喺一啲游戏以外的地方被人抢咗。但系调翻转攞嚟打游戏嘅嘢咧，理论上系唔应该被人炒。我好似记忆中2-3年前好似讲过一模一样嘅说话，嗰时系30系抗潮嘅时候，咁都有少少唔同嘅，因为5080级打号你得16GB AI 运算入边系的确系唔多够嘅。正常嚟讲系唔应该会用佢去搞 AI 嘅，正常啊，当然你玩家手术有咩用咩啊，另一回事。咁但系如果系嗰啲会抢贵你嘅 AI 厂，主要系指大陆嗰啲啦，系应该唔会睇上5080或以下嘅，佢会宁愿买4090嘅。所以理论上我系认为5080或以下系唔应该炒啊，而家炒纯粹因为有人囤积居奇，同埋供应不足。供应不足，然后有一惨人觉得啊，5070等于4090啊，好卵劲啊，我要玩50系啊，即系呢样我都吐槽咗一次啦，就唔吐槽啦，唉，费事俾人话我咩啦，唉，因为数据仲要到3月5日先解禁，我哋而家录音呢刻系未解禁啊，所以唔知佢跑分享到点，佢发布会入边话可以同5070 Ti 对比，即系。高阶一个9070XT 可以同5070Ti对比，9070低阶一啲嗰个可以同5070对比，咁系咪真系等于4090啊？讲笑啫，我知道，即系可能有啲人理解唔到，我嗰个礼拜老王发表会嗰个老板系真系受咗一肚子嘅冤屈， 真係冤屈氣，成班都話50702409，成班唔撚識嘅人喺我面前講啲咁嘅嘢，我真係好嘔血嘅，所以原諒我，同埋有機會就要吐槽一下。OK， 唔講咁多啦，即係畢竟你好好嬌長。咁 OK， 啲人話AMD 其實都唔係適合攞嚟玩 AI 嘅 ，Yes and No。咁當然，如果你係要用 CUDA 用到 CUDA 核心嘅，基本上你除咗 N 卡係冇得用可以用噶啦。但係如果你用而家最流行嘅 LLM 嘅話咧，其實AMD 嘅卡，尤其是7900XTX 有 24GB 嘅 VRAM， 其实攞嚟行 LLM 咧系唔输俾4090嘅。当然啦，你学如果你有其他 AI 应用嘅话，就会好痛苦。而如果系其他应用嘅话，亦都不至于完全冇，你系玩得到应用嘅。当然个配套可能冇咁好啦，但系其实不至于用唔到嘅。如果价格差距太远嘅话咧，系可以考虑啊。虽然而家7900XTX 我印象中都要5000元嘅，即系话咧，而家5000元你有几个选择？一全新嘅9070XT， 假设你买得到啦。二5070，如果佢唔炒，应该系呢个价附近嘅。三二手嘅3090，如果系呢几个入边选择，我依然会建议你玩3090嘅，依然系嘅。但如果你系打机同 AI 都要嘅，两者都既又要嘅，其实9070XT 唔系唔得嘅，哪怕攞嚟画图都好咯 ，SD 都可以有 AMD 嘅应用。之前有新闻我哋都有睇过，可以用嘅。当然性能会弱咗，咁价钱够平，乜都 OK 嘅。其实咁啊，咁讲 LLM， 咁啊仲要讲呢个之前讲 DeepSeek 嗰阵时，我已经讲过啦。佢只系建基于现有嘅嘢，做好些微嘅微更新，即系一啲步骤上嘅优化。减低佢嘅需求，系减低咗佢嘅系统需求嘅，但系个数目并不多。嗱，冇比较冇伤害。而家呢个就系真真正正喺系统层面上、基础层面上佢嘅更新，令到佢需求性能大幅减少。我唔知 Nvidia 系咪要因为咁要跌多次啦吓，即系我之前专题都提过啦，借机嘅啫，即系你成本低咗，咁咪投入多啲咯，冇分别嘅。咁啊，呢个分散式大型语言模型，简称 DLLM， 屌你老母， 唔系粗口，但系真系， 因为我睇到呢单新闻时咧，反正就系、是、意思就系 DLLM 咯。 系啊，因为之前讲 LLM 嗰阵时咧，啲人都讲紧之前前面加过咩动态啊、扩散啊、分散式，即系 DDoS 嗰啲啊、分散式啊咁样去。咁呢次真系有人咁样做啦。个思路其实系同之前讲谷系类似嘅，谷咧就系将一个任务拆散成好多个任务啊嘛，咁呢度入边咧就再拆得散啲，可以分散于不同嘅 GPU 之间使用，而佢最根本嘅唔同唔系呢度，到呢度为止都只不过系一种应用上嘅优化，即系等于你唔会认为谷嗱谷系好劲，但系佢唔系一个次世代嘅嘢嚟噶嘛，即系虽然当然你可以睇次世代系边个理论啦，但系。我唔会认为佢一个革命性嘅更新，佢一个改良优化，即系佢系思路上佢系更加聪明，应用得更加好，但系唔算一个革命。但系呢一次就系从底层开始，因为佢个 D 系乜嘢咧？系扩散模型 ，diffusion 嗰个 D。我谂紧要讲几深，要讲算啦，之后 简单啦，因为如果再讲嘅话，唔该，我通常呢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想详细嘅话，请你唔该用 good 问啦。我解释，因为呢详细讲 嘅 话题 都大概讲一讲啦。佢最唔同嘅地方，佢系用咗扩散模型个思路。扩散模型理论上个做法咧，就系讲紧将一张图片凑顺化，学呢个过程，然后将个过程逆转，去从而做咗个图片生成嘅方法。佢将呢个同一样嘅思路套用咗去大型语言模型入边，将一个文字凑顺化，然后去学习，到佢生成的时候就会调翻转，让佢一个由凑顺嘅文字，你第一成一个乱码嘅文字啦，慢慢变成一个大家睇得明嘅文字。呢、这个过程当然中间会有啲引导啊、提词嗰类嘢啦，个做法就同而家画图系一样情况。当初画图嘅 AI 点解首先跑出嚟？就是因为我扩散模型之后硬件需求大幅下降，令到原本只能在网上用 server 级的 display， 不可以叫 display， 我们叫超算卡去运行的东西，变成可以用一般的 display 去运行。SD 的话你是可以用到1060都可以行得动的程度来的。现在 LM 都类似的情况，就是目前来讲呢 本地的 DLM 全部要阉割，大幅地阉割，出来的效果远低于你在网上用人哋用超算卡去运算的 LLM 嘅，即系无论用谷又好 ，GPT 又好 ，DeepSeek 好，乜都好啦，佢哋人哋都系用超算卡计出嚟嘅。你一般机唔系话行唔喐，你有冇一个300G 以上嘅 VRAM 啊 ？DeepSeek 号称已经系一个细咗好多嘅模型，都要用300G 嘅 VRAM， 即是最少要4张 H100。各位现在听嘢嘅人，有边个屋企有4张 H100 嘅，同我联络。即刻同我联络，就咁简单。但是用咗呢、这个扩散模型之后呢，可有望可以将个需求压低5至10倍。我取低攞5倍为例嘅话呢，即係变成就原本由一个家用模型不太可能使用到嘅，变成可能 high 边你一张5090就已经行得喐啦。如果一张5090就行得喐嘅 AI 模型嘅话呢，就係讲系冇阉割版啦。我而家又到讲紧冇阉割版，阉割版另计。嘅话，咁系另一个世界嚟噶咯，就唔会再系嗰几间龙头去垄断，变成就你同我都可以系一个自己玩嘅嘢。图像生成点解会咁百花齐放？一部分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可以自己喺屋企用自己嘅去玩，而且LLM 有个问题，大型语言模型一路都有个问题就系、是、你唔系好敢将你嘅个人资讯去同佢讲，俾咗人知道点算？有啲嘢咧，有部分应用咧，俾全世界知道你真系会写死嘅，尤其是你攞嚟做咸湿小说啦。 冇用啲咁极端嘅例子啦，好简单就系、是、之前嘅 Photoshop 啊 ，AI 画上传啊，大家都鬼晒咁嘈啦。佢有喂头话，我 job 有签个保密协议嘅，你写上传嘅话，点会告甩裤嘅依嘢？ 啊，而且就仲有另一个问题就系、是、由 LLM 会比较多，比较常见就系、是、佢限你限路啊。就算 GPT 话唔再限制色情，但佢限制罗、啊，限制强、啊，一样都系。都是有限制的嘛， 攞你好冇人权啊！ 即系，但是你攞咗落嚟，你中意点玩就点玩。呢啲就真系系统层面嘅革新，呢啲先系真真正正革新。不过就当然啦，嗰啲继续吹捧 DeepSeek 嘅系唔会讲呢啲嘢啦，但系一定系讲到佢天上有地下无噶啦。我哋嗰句就谷三就已经打冧你啦，就唔使讲乜嘢啦。即系因为咧调翻转啦，谷三本身咧咁样分拆任务咧，已经令到佢个硬件需求系低咗折噶啦。你唔好睇佢而家好似好劲啊，佢硬件系冇 Google 冇 Microsoft 咁多噶，即系 Microsoft 等于 OpenAI 你大家明噶啦。佢 H100 嘅数目系少过另外嗰两档亿嘅数量级噶，系差个十倍嘅，5到10倍，微软差个5倍 ，Google 差个10倍。Twitter 或者 OpenAI 或者 Elon Musk 大家明啦 ，XAI 手上嘅 H100 嘅数目，估计系 Microsoft 等于 OpenAI 嘅1/5，系 Google 嘅1/10。 但佢表嗱呢样嘢咧，我前两日就手下人问咗 Good 问佢 Elon Musk 最拿手就咩咧？压低成本，维持水准。咁反过嚟就系成本不变，提高效能。跟住我问 Good， 咁佢咁以呢情况嚟讲 ，Good 嘅发展点去？跟住 Good 嘅答案就话。Elon Musk 最拿手呢样嘢嘅，所以咧未来咧有基本上咧佢讲法就系、是，其实基本上 H100 嘅投资硬件方面投资咧 ，XAI 嗰面就话已经话咧到位噶啦，即系暂时应该短期内唔会再有大投资，咁未来咧就要点样去简化系统提升效能嘅，佢会即系大致咁样讲啦。详细我唔详细好复杂。 根据 XAI 官方嘅讲法咧，佢依然系有添购 B200 嘅计划嘅，不过可能个增长趋势。会放缓少少，唔系话佢而家就唔再买， 唔会好似咁一系买成一买成咪起个 share 咁夸张，因为睇翻其实系几夸张嘅，因为佢实际上group 一嘅系旧年十二月发表嘅，短短嘅14个月，佢就已经喺部分领域咪超越咗龙头嘅GPT 啦。 哦，不过我讲嘅系硬件嘅采购，以前系一个加速度嚟嘅，即系佢唔单止加速。佢唔單止係個速度上升，而且個上升嘅速度加速度啦，即係一路都上升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就係個加速度放緩 咯， 但係佢增加嘅速度冇變，依然係繼續係高速增長嘅。所以話咩 Nvidia 會冧檔嗰啲嘢，曬夠氣啦。 而且佢擔心佢，反而就係咩？而家就變成咗就咩ChatGPT 受壓咯。 啊，咁 即係開始就咩？你開始佢需要開始需要擔心啦，佢啲嘢。 咁一路都係 越越多越越。 我哋上次都已经提咗啦，咁啊， 唔讲 Facebook 啊，其实我系唔明 Facebook 点解到而家未发展到佢 AI 嘅，因为佢净系有最好嘅资料库。 有啊， 但系佢发展 AI 后，你冇问题佢Google Gemini 就 搞極都搞唔起啦。即係雖然佢大家知道呢個咁嘅嘢，但係你好少會提到，即係嗰陣時你講 AI， 你係唔會好少人會提到 Gemini 噶嘛，雙子星。但係 其實唔係啊，我只話咧喺現在呢一刻，我綜合嚟講，我覺得最好用依然係 Gemini。主要原因是因为谷三是有个对我们来讲非常不友好的特性，终于戳到它。这个我贴了上方墨的 Discord 那边的，但是我这里有 撒狗你。 不是撒撒人呢就 个个 AI 都会撒人。 个个都会的，当然谷是特别有这个倾向。重点是我其中一个悭资源的方法是不做直接的多语言训练，只做英文的训练，同时将其他语言翻译做英文。然后最终他可以变回做中文给你，因为他是两重翻译，他先将你的 POM 翻译做英文输入过来。之前专题里面有提过这件事，谷都承认了，终于戳到他承认了。这个谷是这样，你不是拿死死实实的证据给他，他是不会认的。那会出现个问题，我这个礼拜也撞到一个应该无解的问题。我是使用中的，我不是特登戳他的，我要找某个香港的人，公众人物当然是目前最新的状况。咁我问啊边个边个而家目前最新近况系点啊？佢查咗好耐都答我唔到，原因系佢先将我俾佢个人名，当然系中文名啦，翻译咗做英文。 哦， 咁就 有嘅。 咁因为佢连我个问题都理解错误咗，所以佢唔。 哦，咁就冇得讲啦。呢样嘢嗱，呢样嘢咧，我前两日就试过就咩啊？我问佢嗰啲高达嘅嘢就系，我问佢高达 Mark V。即系跟新前路里面嗰部，咁佢答错咗系MS-010 咯 ，MS-010， 咦？呢部咪即系 Cycle Gundam？ 跟住我睇佢介绍，咦？奇怪怪嘅介绍，佢冇喂，跟住 Gundam Mark Five 系冇呢个，即系冇所谓叫做 Cycle Film 嘅个系统啊嘛。跟住我先醒起，哦，佢答错咗。跟住我俾翻Gundam Mark Five 嗰个正式编号佢睇，佢知佢就话，哦，原来你讲呢部啊，跟住佢补咯。 即系你讲高达仲可以用呢个方法去做，问题就系你某个香港嘅人，理论上以佢搜查能力系可以办得到佢嘅，但系问题就系佢我冇办法话俾佢听系某一个人啊。即系譬如我问佢杰特嘅嘢，佢会俾咗可能会俾咗高达个杰特，可能会俾咗 MBL 个杰特，但肯定唔系同我讲紧嘢呢位杰特。但系理论上你个人嘅痕迹喺网络上系搜得出嚟噶嘛？ 嗯， 理论上是嘛，你网上 Google 每日有零是找到我的活动痕迹的嘛。但是他变了就，就算他哪怕正确地翻译做到 Doomsday Spectre 都好啦，他都未必找到我的嘢嚟噶啦。咁就呢个系谷嘅问题，而冇得解部分原因系因为他连个翻译都翻错，即系唔计呢个啦，其实讲埋都冇所谓。我搜寻嘅对象系卢斯达，无视堂嗰个啊。 我知 突然间好好奇佢而家最近近况如何，咁我揾啦。 死咗未？ 我冇你咁黑心，哎呀！即系我真系想知道，真系想知佢近况如何。咁我揾啦。咁问题就系佢将卢斯达译错咗，佢用自己嘅谂法去译咗做一个英文 L 字头嘅，咁咪错 Q 晒咯。即系 唔系咁呢样嘢，其实就即系讲 AI 都有嘅，我觉得 唔系因为其他嘅话，佢会直接攞卢斯达去搜，搜到啲乜嘢咧？最少系公众可以揾到嘅资料。因为你 Gemini 揾嘅话，或者系 GPT 揾嘅话咧，佢系用卢斯达去搜，咁佢就算揾得唔好都好，佢最少会揾得到个相关嘅资料。呢个系冇得解嘅问题嚟嘅。如果某啲嘢系中文到英文嘅翻译系译得唔好嘅话，佢译得唔好，只要佢译得唔好，我就话，哪怕后屘我俾翻个正式的英文名俾佢都好啦。阿卢斯达系有英文名噶嘛？我找回出来再给回个英罗斯达的英文名，他一样找不到什么出来，因为在网上我关心那位罗斯达用那个英文名发表的东西非常地少，但是理论上如果他懂得找中文字罗斯达这三个字，应该多多少少都找到他的近况给我的嘛。这个是谷的悭嘢的代价来的。 但有一样东西就是你始终就是那个各有各车，你话你想你 ChatGPT 咁样，你嗰、那个佢嗰个 search engine 你投诉过佢几批噶啦， 即系各 弱啦，唔好讲弱啦。 我只系话提翻醒啫，有啲嘢系有代价嘅，咁叫 成长紧啦。因为嗱呢样嘢我都问过嘅，我再问即系冇嘢，有时可问下嘢，突然间翻上起就系、是、我问你俾人批评你哋嗰个语言模型系俾即系佢讲嘢流通啊，写稿咧唔够 ChatGPT， 咁你未来会点咧？佢话未来咧而家佢改进紧啲 K 卡嘢啦。咁啊，短期内咧会尽快改进佢嗰个创作能力啊，即系写稿啊嗰啲咁嘅嘢能力。 呢方面我又唔系对，我又唔系好担心。我主要系啱啱讲嗰种，只要佢用系依然系用其他语言翻译成为英文，然后再搜寻、再做输入，调翻转再用英文去输出翻我哋嘅语言。只要系咁样两层翻译嘅话咧，你依然系会有个问题，尤其是一啲喺非英文系冇资料嘅嘢。暂时呢一刻冇办法解决，只要佢 系啊，例如呢嘢亦都系嘅，因为我琴日都就亲自试过，就系、是、非英语系嘅资料佢会比较弱。咁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嗰句，你咁高速地成长嘅话，你只有讲英模型，咁你啲资料嘅嘢，我觉得系要时间嘅，同埋唉俾个时间，我都俾时间佢啦。即系我又讲 good 就即系嚟话搵我搵个相机袋，咁佢搵嘅全部都鬼佬嘢，咁我直至到我咩我将Hakuba 一间日本嘅相机配件公司嘅资料掟俾佢，跟佢先跟住你帮我比较下呢、這个，跟住佢搵完之后就佢就先比较到嗰种咯。即系非英语系嘅嘢，佢比较弱咯。因为你学你话斋用翻译方法， 只要原理系咁嘅啫嘛，基本上冇解嘅。除非佢可以有一个更加强大嘅翻译系统，去理解到我讲卢斯达系边个。即是等于我一个以前好上古年代咕咕翻译的时候，有个鬼佬想将佢个女朋友个名用中文，佢唔识中文㗎，但係翻译成中文，然后刻喺自己嗰度懒型咁，有啲鬼佬係觉得中文字好神秘好灵㗎嘛，就算佢唔识都好啦。好死唔死就係佢个女朋友个名叫 Regina， 所有香港人都即刻明咩事。他是刻了葉柳的名字在 他的手臂上面，因为 Google 的翻译将 Regina 翻译了做葉柳淑儀， 最好啊， 完全是一样的问题。不过如果你找葉柳淑儀应该没问题，因为葉柳淑儀英文资料都有不少，应该不会有问题，就是现在说一些只有中文资料或者只有其他非英文的资料的东西，他会很 有问题。不过我不是想特别想踩他，只不过是更新一些资料那么高。 这样说这个不是说踩他，就是各有各问题而已，就是你说这些个创造力不足， ChatGPT 他那个资料搜集慢，就是应该说暂时说这一刻未有一个叫通繁用性极强的，每个 AI 都自己擅长地方，即是刚才说屌你老母那个东西不同啦。 因为有些人讲 deep shit，因为有些人讲 deep seat 的时候就成日会觉得他说他赢了什么什么，因为十只手掌有长点，不同的 LFM 会有他不上擅长或者不擅长的部分，就这么简单。 多句啦，每个老母都不同。 因为不少人去最近的某些国际争拗用谷去找，我就不得不提醒他，提醒各位啦，可能他听到，可能是听众来的，可能他有听的，但是提醒谷讲的东西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我回应的例子都回应给大家听听，因为都挺好笑的，就是有人的不是我的截图来的，去年有几多人因为太古达人而死亡的，跟着他说哦，去年呢因为太古达人而死亡的人数呢有23000人，那因为 什么因为太古达人是这么激烈的游戏的 最可爱是什么呢，他后面还会说哦，是因为呢高手对这个低手的压迫啊之如此类的东西，他讲到似层层，但是大家想一想到哪有可能因为有20000多人因为太古达人而死啊，很明显是鸠吹来的，即是呢他是会有点 不是你有个我我到个啦，哇！太古达咁系咁激烈游戏嘅咩？游戏。 如果你话有一个半个，我系信嘅，即系因为佢呢个系提示啊，因为佢呢、這个佢输入个密码入边咧，有个有种暗示就系话俾你听，呢太古达人系一个会致人死亡嘅原因，所以佢就有啲佢又搵唔到相关嘅资料啊嘛，咁咪开始鸠吹咯。好耐之前讲过呢个系 AI 独有嘅 LLM 独有嘅幻觉嚟啊，系啊，啱啱嘅个计。理论上 DLLM 即系扩散大型语言模型嘅话，即系我唔系好中意次次都提佢中文名，但系下下都叫 DLLM 咩？我惊会俾人当我讲粗口。 直接嗰句就系、是，总之系我结论就系、是。咁每个人嘅你老母都唔等同㗎嘛。 咁你俾我讲返啲正经嘢先。OK。 得啦。 DLLM 简称你老母。 佢用因为佢用扩散语言模型，佢喺每一次嘅去噪讯化之中都会做一次修正。所以佢出现 AI 幻觉机会会大幅地降低。因为有啲似谷嗰种諗法，因为谷嘅思维你望清楚啦，佢係会每一步都会不断咁检查一个资料系咪正确，其实佢已经尽咗力去令到个资料尽量正确㗎啦，但係佢撞到一啲好奇葩嘅问题，好似啱啱咁样，太古达人本来就唔会有因为佢而死亡嘅人，佢哋夹硬要搵佢嘅话呢， 佢就會出錯，然後腦補一啲可能唔知喺邊度一啲類似嘅嘢入邊去車啲嘢入去，係會出現咁嘅獨有幻覺。而 我嘅意見就係、是，即係我自己我嘅意見咧，就係、是、玩 A， 你用 AI 揾資料咧，你需要知道你要你唔能夠對原先無所知，最少有精工嘅，你要有一個基本概念，佢幫你引證，但你唔好你唔好拿佢當聖經講，因為如果你即係例如話最簡單啦，我之前都講過啦。我叫佢帮我，唔该帮我度个青春十八由刘志乐去到西大山嘅，跟住我见到咗，咦，不住而家仲有本嘢有夜车嘅咩？跟住我即刻问佢，喂，本冇夜车喎，跟住佢先话系啊，唔好意思，我搞错咗，我而家咪即刻修正，即系一定要你有概念，你唔能信晒佢咯。做资料搜集方， 假若你冇概念都唔紧要，其实你将佢嘅答案 Google 一次， 系啦，呢样真嘢， 咁你就大概知道佢因为通常你需要问佢最常见嘅情况就系、是。你根本唔知道应该 Google 啲乜嘢，你系揾嘅嘢可能系好笼统，系可能系好大量嘅搜寻，或者系你直情根本唔知道你应该要揾啲乜嘢。你问佢嘅话，佢就非常之适合。佢俾咗个头俾你之后，你再将个耳佢攞咗个嘢去 Google， 咁你就知道点样去 Google 你。我好似唔知讲边一次，好似有提过啊。呢个做一次验算啊，你当计数咁计啫嘛。你计完之后出咗个答案出嚟，咁你要你多少要做验算嘅咁样咯。咁啊，冇讲太多啦。咁啊，咁啊先啦。咁啊， 好啦，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